心牵。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见。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ncert，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兔子。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经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了。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 北京时间晚上7点07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了。此外，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回放也都会上传到 B 站上面，大家可以点击收看。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老朋友带着新朋友来了，应该这样说。他们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同时也是 Peter Pat 舞团的成员鬼主语和毛毛，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招呼。来，小雨先来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你们都认识我。 但是今天你是知识就是力量， 没错。 还有我们的毛毛， 我是今年刚刚加入爸爸团的毛毛。 欢迎毛毛，相信我们以后也会成为就是经常见面的朋友。其实就是跟那个 Peter Pan 的舞团也算是缘分很深了。 那当然。 而且小雨一直都是特别义气的来帮助我们，就是聊各种二次元的话题。之前我在跟这个小雨商量说，那我们聊一期什么样的话题呢？然后小雨就给了我很多个选择，当然都被我 pass 了。最终我选择了一个最具挑战性的话题，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也特别具挑战。 哎，那就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其实之前在这个微博上面也做过预告了。我们现在说嘛，就是今天在座的三位都是女性，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也和女性有关。 对， 咱们知道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经常会组成一些团体呀、组合呀，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种什么偶像组合， 对， 舞蹈组合， 对， 歌唱组合， 对。 而且昨天晚上好像就是非常受期待的那个网综《创造101》也开始更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起来？我们今天聊的也是一个组合，但是这个组合和我们平常想的这些偶像组合它还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漫画家的组合，但是这个组合里面的所有成员都是女性。所以今天我觉得通过这期节目就是畅聊完了之后，没准我们也可以回去合计合计，变成一个不会 画画的吗？ 三个不会画画的漫画家的组合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 clamp。对，其实提到 clamp 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非常受粉丝喜爱的作品。比如说呢，来，比如 说呢，大家都知道魔卡少女樱。 魔卡少女樱。 就连我这种看番稍微少那么一丢丢的人都知道。 对对对，你肯定这个必须得看过。 对、嗯、而且包括还有这种XXXHolic 是不是？ 对，XXXHolic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嗯、 还有 然后一年代记、啊、 一年代记， 然后再往前推再早点的，然后有魔法骑士、嗯、然后 X 东京巴比伦， 嗯 嗯，这些。 而且毛毛也、哎、毛毛也说最近在看一部番，叫做什么名字？ 人形电脑。 嗯，人形电脑天使心。所以说真的是有很多的作品都非常受大家关注。那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会和我们的小雨和毛毛一起来聊一聊 Clamp 这个组合以及 Clamp 带给大家的精彩的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啊。同时呢，我们的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叔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同时也是 Peter Pat 舞团的成员归主宇和毛毛。再次欢迎，来给大家打招呼。 嗨，你好。 为什么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小雨是出了知识的 cos， 为什么出了 cos 之后感觉人也变得非常的温柔？ 就是 已经有代入感了，有温柔加成是吗？ 对对 对， 对。 所以今天的小雨是 我都不敢多说话了。 括号温柔加多少？ 对对对对。 是，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说今天小雨也要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曲。但是要唱什么歌，我们先要卖一个，对，先要卖一个小小的关子，还是先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 Clamp 这个漫画家的组合。 Yes。 刚才已经提到了，说这个漫画家组合是由四名成员组成的。其实这四名成员呢，这个大家一定如果说关注他们的作品一定不会陌生。 嗯， 他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因为在组合里面也会有一个就是自己职责的担当。 对对对。 嗯，那毛毛和小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成员分别是什么样的职责的呢？ 大川七濑，然后他主要是负责就是剧本的。 就等于是一个编剧的角色，是不是？ 对，编剧的角色。然后他其实很有意思， 嗯， 就是他写剧本的时候，按一般其他的漫画家，其他人，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纯属个人观点。好， 对， 嗯， 肯定先把剧情都就是顺一遍， 嗯， 跟其他人。但是他从来不是这样做，他就是他自己知道这个故事的发展，但是不会跟其他三个人说。 嗯， 然后呢，他就画分镜嘛，然后画到哪儿，然后就给其他人画。他比如说像。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像 Clamp 的作品里面，比如像 X 战记，嗯，后面肯定会有角色就是 英勇牺牲。 哎，对对对，嗯。然后如果说他提前告诉别人这个角色会 就是 牺牲， 其他成员可能会 有代入， 也会有情绪 的时候。会有那种哎，这个角色以后反正也要死掉的那种情绪，肯定会对，会在那个就是画出来，画出那种感情。 所以他是为了避免其他的成员在作画的时候带入个人的情绪， 对， 对， 对， 所以他在写分镜的时候从来不让其他几位成员知道后续的剧情到底是怎么样。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要有一个自律性在里面吧。比如说我拿到了这个啊，原可以说是这种剧本，我在作画的时候要忍不住 说， 对，可能会忍不住看一下。 应该是他们就是自己已经商量好了。 嗯，我们是不是小雨旁边是不是有两个小话筒，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收声会比较敏感， 哦， 就纸张的声音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毛毛呢？毛毛再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成员好不好？因为一共我们 Clamp 里面是有四位成员嘛。 我其实了解 KM 了解的比较少，因为对我来说年代有点久远。 但是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四个就是 有意见， 一直靠四个人作画，我觉得这个挺厉害的。 而且作为很多就是漫画或者动画粉丝来说，可能更多的接触到的是 KM 的作品，但是对他们成员的四个人很少以这种真人的形象出现在电视或者是报纸上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年代很久远的小片。这个小片呢是当时 Clamp 的四人组参加一个这个日本的电视节目时候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Clamp 到底就是是什么样的四位成员组合在了一起，一起去看一下。 好， 今夜のゲストはテレビ初登場漫画家集団の Clamp。1989年青天でデビュー以来、マジックナイト、レイアース、X、チョビッツなど次々にヒット作を生み出してきました。またカードキャプターサクラ、現在放送中の翼クロニクルなど11の作品がアニメ化、年齢性別を超え幅広いファンに愛されています。現在までに21作品を発表、単行本の売り上げはなんと8800万部。デビューから16年、謎に包まれてきた4人の素顔が今明かされます。 男性一人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そう、女だらけが作るのはもう水泳大会か今日のトップランナーぐらいしかないですからね。 珍しいですね。 すごい企画ですね。どうしてテレビに出られようと思ったんですか、今まで15年間出られてなかったのに。 そうですね、最初本当にもうずっと作品書いてて出る必要も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ね、あんまり出ないと今度こう皆さんの想像の方がこう先行してきちゃって、女の子4人で漫画描いてると本当にどういうのなんだろうとか、外に一本も出ず本当にみんなお揃いのジャージかなんか着てこう描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みたいな風に思われてしまって、ちょっとこのまま行くと本当になんか謎の生き物みたいになっちゃうので、だったらいっそ写真とかテレビとかで、まあ、そんなに変わった生き方をしてるわけ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をちゃんと一回皆さんにお話した方がいいかなと思ったのが、はい、きっかけです。 謎だらけですよ ね、 本当に。今日はちょっと創作の秘密をいろいろ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改めて自己紹介の方を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リーダーで、お話のを作っています大川です。 作画担当のもこな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作画とデザイン担当です、五十嵐さつきです。 で、作画を担当しています猫井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这个小片哈，如果您是听收音机的听众呢，也不妨打开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这样就可以看到字幕了。刚才我们三个还在讨论说，刚才放这个小片算是日语听力十级了，那也照顾一下我们收听节目的小伙伴。刚才这个视频呢，其实就是我们 Clamp 成员四个人这个很少就是上电视去袒露自己的真心话，那这次是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来跟大家介绍自己以及介绍自己的作品，那每个人都会说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而且我就是印象很深刻，当时就是这个其中有一个成员就说因为之前很少出现在电视当中，所以很多粉丝会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对对对， 就会想说四个女孩子组在一起画漫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一定是一个很奇妙的场景，所以他们也决定来参加电视节目，让大家去更多的了解 Clamp 这个组合。那我不知道像毛毛和小雨，你们最早知道这个组合或者是看他们的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最早的时候肯定从就是刚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是魔卡少女樱。 魔卡少女樱这好像也是很多小伙伴的入宅作品算是。 对对对对，那会儿还是电视上演的那个， 对， 百变小樱 魔术卡， 对对对， 反正那时候开始，然后就一直关注克拉门。 那等于是也有20年的时间了，算是陪伴。我就是。没事儿，就是他是陪伴了很多粉丝很长的时间，没有说陪伴小雨很长时间。 嗯， 对，因为大家这回就是在今年1月份《百变小樱魔术卡》的新番上线的时候，有很多粉丝也都是非常期待，因为那都是大家童年的回忆。我知道，其实当时小樱开始最早的小樱开始联赛的时候，那时候小雨应该是甚至还没有出生，可能就还是特别小的小女孩。那她是什么样的？ 我特别小。 嗯，就是什么样的情境去吸引了你呢？就为什么会被他的作品去吸引？ 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就是魔法这种动画或者是漫画嘛，就是有魔、就是关于魔法少女的肯定都会去看， 就是关于少女向的可能会更喜欢一点，再加上它有一些玄幻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 那毛毛呢？ 特别是芝士会每一场都会给小樱设计一套衣服。 那今天芝士就坐在你旁边，难道不要提出什么要求吗？ 就是请下次为我设计一套， 而且我觉得惨遭拒绝。而且我知道是不是很多就是女孩也会特别喜欢剧中的那些小樱好看的衣服。 对，这肯定的，这肯定的。 或者是被小樱各种各样的非常美味的料理所吸引。我觉得看小樱很大的乐趣就是看她每集出现的那些就是小料理啊，那种就是糕点什么的做法。 对对对 对， 吃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也是就是承载了很多这个男孩和女孩的小小的梦想在里面的。 对，成为魔法师的梦想。 那后来呢？后来又接触了什么样的作品？ 后来就陆续看了像叫什么来着？太久远了，像什么那个魔法骑士，然后 X 战记，然后还有克拉姆学院侦探团，还有， 那其实你看的作品算是不少。 人形电脑天使星 是不是一年代记也有看？那等于算是 Clamp 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了， 算吧。 在这些作品里面，就是给你印象 我有点心虚。 那在这些作品里面，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有哪些？ 其实每个作品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其实最深刻的应该算是 X 战记。 X 战记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大概的一个， 就是拯救世界的一个故事，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末日。然后 这好像这种题材应该说在动画题材里面并不少见。 对，其实不少见。 那它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会打动你吗？ 就是好看。那其实小时候能懂什么呢？但其实就是觉得人物太好看了。 是人物好看，指的是它的画风比较喜欢。 对对对，那会儿真的是太喜欢克拉姆的画风了。 能不能总结一下 Clamp 的画风？就比如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就特别唯美， 唯美。 对，就是，女性角色就演，因为那个年代的漫画就眼睛都这么大。 其实我们很了解啊，就很多少女漫是属于美少女的眼睛要占到脸部的二分之一的这种比例。 然后就是女性角色画的都很好看。然后男性角色画的就非常符合当下审美。 就是有一种白马王子的感觉，就是小白马王子的感觉。 对对对。 毛毛觉得呢？毛毛就是不是最喜欢的还是小樱这部作品？ 啊，但是其实像人形电脑来说，我觉得对我特别重情节。因为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妈管我电脑也比较严，那时候看动漫，我怕我妈在看。当时看动漫都是看点播台，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点播台， 然后就随机看，然后当时。意外看到一个动漫，就是男主在一个垃圾场找到了女主。 对对对， 小，但是这一幕一直在我脑子里回绕十几年。 因为我觉得一般小伙伴会留下这种阴影，都是在于爸爸妈妈会说，你知道吗？你是在垃圾，我是在垃圾站把你捡回来的。 但是女主长得特别好看。 对对对， 都是觉得好看震惊到我。但是当时点播台上面也没有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因为点播台那会儿都是点单集，那种就放一集 单集点播。 对， 就突然就点了。但是就当时一直想着找这部番，但是我也不能搜哪个动漫在垃圾场里找到了女主这种。 哎，你其实能搜，我跟你说现在百度知道的。 就是现在科技改变了生活，通过互联网可以。 前段时间也想着补 Clamp 的动画，然后当时就查 就网上说这部动漫好看。 嗯， 我当时补了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第一集吧。 嗯，是哪部作品？第一集 就是 这部。 嗯，我当时看第一集的时候看到这一幕， 就是他， 哎，就觉得哎，那就是我当年看到的东西。 我找了十几年的动画就。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 CLAMP 是一个很持久的组合，就是他们第一部作品刚才大家也有看到说1989年就已经面世了，到现在真的是已经有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所以是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作品。刚才我们的毛毛和小雨也说了 CLAMP 吸引你们两位的是他非常唯美的画风。 对对对， 那像这些唯美的画面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我们继续来看这段小片，一起来看看 CLAMP 的工作室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ここが去年引っ越したばかりのクランプの仕事場。およそ40坪のオフィスは高級感漂うインテリアに囲まれています。漫画家の仕事場のイメージとは違う落ち着いた空間。しかし本棚には漫画を描くための資料がぎっしりと並べられています。これはリラックスの必需品。この日は現在連載している作品翼のストーリー会議中。 翼なんですがそろそろ脱落者をガンとメンバーに誰か連れさせる。 ベジータが後ろにいるのをケンケン見なが ら、そうするよとね、あの、とか 中心に出るよ。 いよいよここから本格的な作業が始まります。4つに仕切ったこのスペースが作品を生み出す心臓部です。実はクランプの仕事は完全分業制。それぞれが仕事を分担し一つの作品を作り上げています。大川アゲハさんが担当するのは原作作りとデザイン関係。今執筆しているのは青年誌に連載しているホリックの原作。大川さんは原作を脚本の形式で書いていきます。 小説で書いちゃうと感情表現のとがけがいっぱいになっちゃうので、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とこう、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脚本の演技がこういう風ですってい う, こう演技指導に近いので、脚本の方が書きやすいは書きやす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そしてボコナさん、猫井さん、五十嵐さんの3人は作画の担当。ホリックでボコナさんが担当しているのは小回りや構図を決めていく絵コンテ作りとキャラクター作画です。 大川の方からだいたい原作に、あの、悲しそうなんだけどでもこの時こういう背景がありましてみたいなのが書いてあるので、じゃあ悲しそうにもこういろいろあるなとか思いながら、あの、役者さんに演技を作っていくのもしつつカメラマンみたいにこうカメラワークを撮りつつ。 猫井椿さんはキャラクター作画や背景、仕上げを担当しています。猫井さんのブースには作画に使う画材や仕上げに使うスクリーントーンが並んでいます。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给大家放到这儿，大家可以大概的感受一下 CLAMP 的一个创作环境。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那我们下半场呢，我们的小雨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摩卡少女樱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歌曲。那我们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是秒动二次元环节，稍后回来。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Peter Pat 舞团的鬼主语和毛毛，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招呼。 你好。 嗯，刚刚已经说了，在前半场的时候我们的小雨说了啊，要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精彩的歌曲，那我们现在稍微给小雨一点准备的时间好不好？而且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秒懂二次元的作者是池深，这个池深是何方神圣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一个非常忠实的听众了。之前我们有在这个粉丝群里面跟大家说，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这种音频或者视频的投稿给我们，你可以去介绍一部你喜欢的番剧，或者是介绍一款你玩过之后体验非常好的游戏。总之呢，只要是和二次元相关的话题，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投来稿件，我们会在秒懂二次元这个板块给大家放出来，让所有的小伙伴都听到你的心声。那我们现在先让小雨做一下准备好不好？可以移步表演区。之前呢我们说啊，这个今天毛毛、小雨和小美我们三个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在聊 Clamp，但是呢我们下面要进行一个电话的连线，我们要连线资深的动漫评论人老白。其实老白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让老白以一个男性的视角来聊一聊他心中的 Clamp 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连线老白。你好老白，能听到吗？ 喂，你好小美，你好。 哎 ，Hello 老白，怎么样，晚饭吃的啥？ Hello, hello. 其实还没有吃，刚刚开完会。 哇，好辛苦好辛苦，刚刚开完会还要这个忙里抽闲给我们连个线哈。其实我们今天要就是聊的话题是 Clamp 嘛，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三个妹子就是以非常感性的一个角度去聊了我们对 Clamp 作品的一些看法。那不知道你作为资深的动漫评论人，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组合，或者说Clamp 的作品有没有一些给你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作品呢？ 嗯，要说 Clamp 的话，其实从行业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确实是应该说是近三十年近二十年以来吧，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少女漫画创作组合。 是的。 嗯，然后他们的画风啊、画技啊这些咱们就不说了，主要是他们对待漫画作品的态度其实是跟以前的就是过去的老的漫画作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哎， 他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可能首先会考虑到这个作品的商业化和它的作用，就是不光考虑到作品本身的内容，他们会想到说我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做什么。 嗯，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和过去的就是更老一辈的这个女，尤其是少女漫画的这个作者的区别。 也就是他们很明白自己的作品要画给什么样的受众群看，然后怎样去做一些商业的包装和营销，是指这方面吗？ 没错没错，尤其是像比如说他们早期的作品像圣传呀、包括东京巴比伦还有 X， 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直白的这个女性的就是面向的是女性观众的这种作品。 嗯， 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华丽的画风啊，包括对画面的这个美感的这种极致追求，然后以及就是人物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咱们说有深度吧，或者是在我看来就比较扭曲的这种的个性的这种展现都做得非常深刻。 嗯， 也是因此这三部作品应该是在90年前后应该是非常非常受到女性用户的这个推崇。 嗯， 然后转过90年之后，他们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94年、93年左右，他们就创作了一部作品叫魔法骑士。 嗯，是的。 对，然后魔法骑士这部作品就非常非常明确的是他们在进行一个商业层面的去探索吧，应该叫做 开发。 因为那个对，因为93年、94年那会儿正好是这个游戏机的这个就是或者说电子游戏的一个黄金年代嘛，当时也是索尼啊，包括任天堂啊，包括世嘉呀，就各个游戏机品牌都在疯狂的推出自己的这个新主机，下一代的新主机，包括就是索尼的第一次这个游戏尝试就是 PlayStation PS 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游戏主机市场。然后他们这种新的主机会带来了很多新的比如说类似于动画演出的这种效果，那Clamp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抓住了这一个契机，然后推出了这个魔法骑士。虽然那个作品本身来看的话，它在不管是它内容层面还是它的深度啊，包括它的剧情啊，包括它的设定，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很直白的，但是很明显它在那个作品里边加入了很强很强的这种 RPG 元素。 哦， 就是升级啊，打怪啊，包括这个道具呀，然后不断的有这种就是任务性的这种剧情线呀，其实都是 非常非常简单就能直接改编成故事像那种 RPG 游戏的。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他们特别 的商业的考虑。 没错，这是从商业的考虑来想的这个问题。然后紧接着呢，大概在99年、2000年那会儿，我觉得 Clam 也是非常非常华丽的进行了一次，也不能叫转型吧，就是非常华丽的又向前迈了一步。就是他们除了之前征服的这个女性读者以外，他们开始向男性的作品领域去迈进了。 嗯， 他们在2000年前后推出的，包括比如说《天使领域》，就是那个操作那个小玩偶去战斗的那个漫画。 嗯， 包括咱们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人性电脑天使心，就是 Trobis。这两个作品都是很明确的，他们在向男性用户的市场去突破。 嗯， 尤其是这个人性电脑天使心，其实是当时也是掀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潮嘛。 嗯， 但是实际上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终究还是女性漫画作者，还是在要不停的给女性的读者去服务，所以他们在之后还把自己之前的那些经典的人物啊就全掏回来，就是或者说拿出来，然后去创作了那个应该叫茨巴萨异茨巴萨这个作品。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 Clam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和也非常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这么一个创作组合。 而且他们的这个不同的作品之间好像也会有很多的联系，需要这个粉丝慢慢去发掘。有可能你喜欢的人物角色会跑错片场，去其他的这个漫画里面去客串，是不是？ 没错没错，尤其是他在后期吧，后期会特别明确，或者说后期会特别明显的来出现这种迹象。前期呢，主要是东京麦比伦和 X 战记。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人物上的一些交叉的 关联的。 那后期比如说像他们的这个意义就特别明显的，它其实是一个 平行世界嘛，算是 对 Clam 世界的大冒险。 嗯， 就是全都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作品的各个平行世界去穿来穿去，有点像咱们现在所谓的比如说漫威宇宙啊，或者是什么 DC 宇宙啊这个概念。 嗯，所以也是为他们的作品增加了一些的趣味性，就等于是 可以说 一个个小彩蛋。 对对对，其实就是也是在，因为他们毕竟是从199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开始不断的推出自己的作品。我觉得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相当于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人物啊，尤其是之前像 X 战记啊、魔卡少女樱啊，包括天使领域啊、Clever 啊这种东西，其实都聚集了他们自己的很多的不同方面的这种的喜好他们的人，然后他们用一个异异年代记这样的作品把他们都串起来，也是一种感觉像是收割粉丝的一种方式吧。 确实，所以就像老白说的啊，就是 Clamp 非常能够找准自己要的是什么，自己要创作的漫画他们的受众群是什么，所以也是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多粉丝的认可，也在商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也非常谢谢老白跟我们来这个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对 Clamp 及 Clamp 的作品做了一个梳理，辛苦老白，谢谢，赶紧吃晚饭吧。 没事没事，谢谢。好，谢谢，我去吃饭了。 好的，好，谢谢老白，再见。 哎，再见再见。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42，那就不给大家卖关子了，今天小雨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小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是那个魔卡少女樱，然后你们知识唱的插曲思想的种子， 就是也会被翻译成，有的版本好像翻译成是 温柔 的 种 子， 一样。 那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嗯，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 不要介意我看歌词就行。 不介意。好，那既然小雨做好准备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温柔的种子》。 小雨，请我们的小雨回座。刚才唱到最高潮最高音那个部分，其实我都稍微为小雨捏了一把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播音话筒它是没有混响的，对歌者的唱功考验真的是非常、但是真的太稳了。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说，哇，雨哥好稳，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还有小伙伴说，不来一波礼物都对不起弹幕礼仪。那么请问你们大家的礼物呢？ 上个舰长。 对，上个舰长。大家的小礼物哈，如果喜欢我们小雨的歌唱的话，可以小礼物来一波。 从头紧张到尾， 什么感受？来， 就是紧张。 除了紧张呢，有没有一种享受歌唱的感觉？ 还行。 所以下次哈，下次我们再聊一点就是别的作品的时候，要不要再唱一点别的？而且我觉得毛毛也可以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我就是那种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人。 所以跟知识同学好好学学。好的，非常感谢小雨啊，刚刚带来这首《温柔的种子》。所以今天 我以为我开唱了。 怎么样？要开唱吗？要？ 然后我再唱一遍吗？ 好的，非常感谢小雨哈。刚才我们也连线老白，就是以这种男性的视角来聊一聊这个 Clamp 的作品。其实老白认为，就是 Clamp 在除了作画或者说他们创作剧本之外，他们也非常注重商业的开发。而且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其实很多作品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女性向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你看，像毛毛和小雨刚刚也提到，就是会非常喜欢 Clamp 的作品，非常喜欢他的画风，或者非常喜欢他的故事剧情的设定。而且我们也提到说，这个 Clamp 不同作品之间会有或大或小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有没有就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科普的？ 就是像那个刚才大白老白 老白 大白突然串电影了。 老白说的那个就是一年代记，还有那个叉叉叉 Holic 然后其实他们都是有联系的。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 Chartaholic 这个作品，真的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的，特别有趣。他那个主要背景是就是一年代记不是讲小狼，还有就是带着小鹰去找那个记忆羽毛记忆碎片， 就是平行世界的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但是他们就是在他们这个整个世界的框架里面，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要付出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 有点像那种等价交换的感觉。 就是等价交换。然后那个等于因为小鹰和小狼还有法医还有那个黑钢他们要穿越不同的世界去找那个小鹰的记忆碎片嘛，所以穿越世界这个代价，然后他们就去找到那个 Holic 的女主，议员柚子去找他做这个交换，他们去把他们就是最宝贵的东西拿去交换，然后作为就是穿越各个世界的一个那叫什么价值， 就一个代价， 一个代价，对，然后就是在不同的世界里，然后遇到了什么可让其他作品中的很多人，而且就是像在 Holic 里面，有的时候就像我印象特别深的，我最早接触 Holic 其实看的不是 TV 版，看的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剧场版， 剧场版， 对，叫《仲夏夜之梦》。然后 一般来说，是不是剧场版入坑会难度稍微高一些？因为你不太了解他的。 对，但是我就看下去了， 而且从此成了 Holic 的铁粉， 真的特别棒，我觉得。然后就他们 Holic 最后。等于整个故事完了以后，那个剧场版完了以后，得到了一个钥匙。然后那个钥匙后来，柚子通过白莫格纳和黑莫格纳。然后白莫格纳就是在小狼他们那边，通过莫格纳，然后就是做了一个传送，就给小狼那边，因为小狼他们那边是在进行的是，一年代记那边的一个剧场版，是鸟龙国公主。 所以两边是同时在进行的。 对，同时在进行的。然后那边正好遇到他们，就是鸟龙国公主讲的就是。他们走到一个国家，然后被鸟笼给盖住了， 住， 然后他们最后用一个钥匙打开那个鸟笼，然后等于是就把那边得到的钥匙，然后给了那边， 所以这是一个跨作品的设计， 对对对， 他们俩 同时进行了， 确实， 对，同时连载的， 像我们今年刚刚开始连载的这个算是透明卡牌篇，摩卡少女樱的透明卡牌篇，毛毛也是一直有在看，是不是？ 啊，还在追。 那感觉20年后再看小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反正就是我每次看完一个动漫，如果很喜欢，看完了那2天我都就 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完结了。那重新放的时候肯定第一时间就去看。 我觉得我可以跟毛毛在聊这个20年后再看摩卡少女樱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导播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从导播间拿来两本小雨今天带的两本漫画书，也是非常珍贵的， 那个柜子上， 就在外面的柜子上，辛苦导播老师。 对，两本。 是的，今天小雨专门从家里面拿来了自己的珍藏的两本书， 最珍藏的我没拿。 那我先跟毛毛继续刚才话题啊，就说这个20年后再看《摩卡少女樱》，感觉还有当时的感觉吗？就是， 就觉得少女心又被激起来了， 因为你会看就是小狼每次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刷那种粉色的弹幕，就是小老公好帅呀，那你是属于 小狼就这一季变得更酥了， 就大家都说这一季发糖发的很多， 对，第一季开始变， 但是好像也埋下了很多伏笔，就是你感觉好像小狼出现在小樱面前的时候一直都是很可靠的样子，但好像又有一些难言之隐的这种感觉， 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但是他又怎么说？ 包括我也很纳闷，就是转校来的那个漂亮的女同学，好像也是深藏着一些秘密。但我相信这个就要交给时间了，就要等待它慢慢更新了。那小雨可以给大家看看今天带来的是两本什么样的书？ 一个是 X 的那个漫画， 都带着书皮，一看就非常，一看就非常宝贝。 我随便拿了一本，还有加一整套，不可能都背来。然后就真的很有感情了。 那这本 是 一本 Holic 可以稍微举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公式导读手册。 公式导读手册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就是划重点。 就是等于漫画当中的重点，他会专门出一个小册子给大家介绍。 对， 哇，好贴心 啊！人物介绍啊，人物的名言呀、然后里面出现的，因为他这个作品主要讲的就是妖怪嘛。然后里面就出现了各种妖怪啊、人物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原画， 可以给大家翻开里面看一下。哇塞，就是等于像人物设定、剧情介绍，包括一些关键情节， 对，人物关系都有， 都会给大家介绍。 对 啊，其实这个书还是蛮有收藏价值的，有点类似于那种游戏的什么原画设定集呀、啊，然后动画漫画的原画设定集， 还有一本那个克拉姆特别早的 X 战记的那个原画、 嗯、 然后它是外面还是那种绒面壳，就是那么着套着的， 就很精美。 嗯，就这么大，然后我今天没背啊，我实在拿不了了， 因为今天还要就是出 cos 嘛，也是非常的用心。 那本太沉了。 是的。嗯，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小雨和毛毛都是 Peter Pat 舞团的成员嘛、嗯、那最近有什么样的投稿计划吗？大家也一直在这个非常关心。 最近的话我们团在排练一个韩舞、 嗯、 然后就非常帅、 嗯、 然后特别中二的一个韩舞， 非常帅气的一个舞蹈。 对，特别帅。然后 呆、 那个、 嗯， 然后这次还有两个新成员。 嗯， 然后5月13号我们团会去传媒大学的春日记。 哇，母校的春日记，所以大家感兴趣 小 朋友多多的关注一下。 对对对。 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这 CLAMP 是一个成立时间非常久的一个组合，从1989年他们就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所以也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我们也祝愿这个 CLAMP 能够以后出现更多越来越多的被大家喜欢的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毛毛和小雨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不客气。 嗯，那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同时我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啊。接下来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